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发言人28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唆使亲美走狗南朝鲜傀儡集团决定在南朝鲜部署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日前则把设在日本冲绳加守纳空军基地的爱国者三拦截导弹一个炮队转移到南朝鲜全罗北道群山的美帝侵略军基地加以部署。在这之前，美国决定把驶进釜山港的核动力潜艇密西西比号和超大型战略核潜艇俄亥俄号持久部署在朝鲜半岛周边海域，同时宣称将为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追加配备一种拦截高度达现有爱国者三拦截导弹两倍的改良型爱国者三 MSE。今天南朝鲜变成了美国旨在称霸东北亚和世界的一个核潜哨基地和远东最大的核战争发源地。如果在这块疆土上爆发战争，那么南朝鲜会成为核战争浩劫的最大受害者，我们朝鲜民族都会遭受不可挽回的灾难。根除朝鲜半岛的核战争危险，保障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斗争应从迫使霸占南朝鲜美帝侵略军撤走来开始。美国必须正视朝鲜的战略地位和大势所趋，就不要轻举妄动，而要从南朝鲜立即撤回侵略武力和战争杀人装备。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希望和平与统一，就应当放弃卑鄙的亲美崇拜、对美追从政策，按照全体同胞一致的要求做出决断，撤走美帝侵略军。